近日，城社会主义青年同盟第九次代表大会参加者访问了十亿深远的革命圣地万景台，他们还拜谒大城山革命烈士陵园，向抗战女英雄金正淑同志铜像献花手表示了敬意。之后，他们向烈士陵园献花台献花圈和花手，为革命烈士默哀。大会参加者拜谒祖国解放战争参战烈士陵园，向献花台英雄的灵魂献花手，为英雄战士们默哀。